经典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解乐角就是爱经典。

了春的绿色，披上新装，当明天到来的时刻，悄悄鼓励进了轻柔的呼吸，那么快让我们拥抱拥抱拥抱彼此的梦想，你用温暖的目光迎接我，迎接我从昨天带来的欢乐欢乐，来吧吧来吧吧相约酒吧，来吧吧来吧吧相约酒吧，相约在银色的月光下，相约在温暖的情意中，来吧吧来吧吧相约酒吧，来吧吧来吧吧相约一九九八， 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。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。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969旅行者。 转眼十月已过半，天气越来越冷，十一月也离我们不远了。那进入十一月份后呢，北方开始飘雪，南方则还是一片色彩的海洋。度过了旺季旅行的十一月，不用再担心到处都是拥挤的人群，好好的出发去旅行吧。十一月的腾冲成了一片金色的海洋，每年的深秋季节，大片大片的银杏叶子都黄了，将这个小村庄映衬得古朴而又深邃。当你缓步走入银杏村时，你将会呼吸到浓浓秋天的气息，金黄的叶子落在石墙上、瓦屋间小巷上，也宛若梦幻般的童话世界。这里是云南最古老的银杏村，隐藏于乡野之间，没有太多人打扰，是那样静谧的田园秋景。十一月是南西疆一年中最美的季节，这里的景色一定会震撼每个人的心灵。深澈的江水宛如璀璨的明珠，映衬这两岸绝美的风光。南西江两岸的秋景更是江南的婉约，层层叠叠的青山之间呢，点缀着火红的枫叶、金黄的银杏树，远远望去更是满眼的热烈与温暖。宁静悠远的古山依水而建，这里的村民都很淳朴，坐下来与村民聊几句，感受这悠闲的好时光。或许你没有听过雁荡山，但你一定知道那部让无数人着迷的琅琊榜。琅琊榜里的琅琊山说的就是雁荡山。十一月的雁荡山，芦苇飘荡，秋风和煦，秋色美不胜收，来雁荡山寻找秋天的痕迹吧。

没心怎么想，走了太阳来了月亮又是晚上，哥哥什么日子才能闯进你的梦想。

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数据显示，一月以来，时速350公里的复兴号动车组累计发送旅客59.2万人次，日均2万人次，平均做客率95%，最高客座率达99.4%。从本周起，市属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将陆续推出百处秋景的观赏点，其中首批的20处已经迎来了很好的观赏效果，为游客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游园选择。最近，北京市医院管理局正式成立了儿科学科协同发展中心，18家市属医院开始联手打造大儿科。快递企业顺丰近日宣布，蜂蜜云单已在全国各地实现全覆盖，可实现快递收寄件人姓名、手机、地址等信息的隐藏或加密化。最近，移动式护栏巡逻执法机器人在北京进行应用测试，机器人可沿高护栏自动前行倒行进行拍照的举证，近期将在北京市的高速公路推广使用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9月份全国一线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下降了0.2%，二三线城市的环比涨幅继续回落，或与上月相同。中国科学院的高能物理研究所日前表示，中国首个原初引力波探测站将于2019年投入使用，这也是北半球第一个地面原初引力波探测计划。目前110报警服务台日均的接警量达2.2万余个，除电话报警，还有短信、互联网报警多种形式，功能不断完善。 想要更清晰， 今天呢，早上刷微博时呢，刷到这样一个话题，说你娶过最想抽死自己的网名有哪些？有很多人留言，比如东京与巴黎泪、指尖划过你的年华等等，也是满满的回忆杀。你还记得自己的第一个网名吗？每个人的逐渐成熟的网名里都藏着每个人的青春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回忆一下你曾经的青春，你都取过哪些有意思的网名呢？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平台，参与本期的互动话题讨论，幸运的你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世界花卉大观园的门票，门票有限，先到先得。

来自陈明的《等你爱我》。每个人的网名呢，都有一种心情和一段故事。曾经的你都取过哪些有意思的网名呢？路人与灯回忆说呢 ，QQ 取名叫做“再见理想”，论坛和微博取名叫做“颓唐的石头”，听起来是一个很悲伤的网名。而孤单的小超说，当时呢特别喜欢电影《春娇与志明》，所以给自己取名叫做张志明。那么你都有哪些有意思的网名吗？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平台留言来告诉我吧。五月天的《志明与春娇》送给张志明。 没有结果，你不会。

我的虚荣不痒不痛，烂熟透空，空洞了的瞳孔，终于掏空，终于有始无终，得不到的有人在骚动，被骗来的都有恃无恐，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，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又落空。是否说爱都太过沉重，我的使用不痒不痛，烧得火红，手心缠绕心中，终于冷冻，终于有始无终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被骗爱的都有恃无恐，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，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被骗爱的都有恃无恐，玫瑰的红伤口绽放的梦，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在落空。 陈奕迅的歌因为故事赋予了情感，刚刚那一首《红玫瑰》也唱到了很多人的心坎里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。这句话相信也曾被无数人用来当过签名或者网名。你当时用过陈奕迅的歌词来作为自己的网名吗？关注今天969的微信平台，把你曾经用过的一些有意思的网名来告诉我们，幸运的你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世界花卉大观园的门票一张。来听下一首歌曲，同样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 K 歌之王。 断了气，甜了心，爱的过火，一回头就找到出路，